在艰泥泥战斗到底， 横跨廿载，癫狗照吠，癫狗日报电子版终于面世啦！请大家立即订阅癫狗日报电子版。 欢迎大家收听疯人院，我系 Johnny， 我系比亚， 大家好。 嗱，你知唔知咧嗰个JoyB 咧仲排紧队？ 系啊，佢哋又俾我批中咗。 几个月 系真系几个月，要等多几个月先至咩？ 系咯，咁我哋 先至有得食啊！ 咁我哋几个月之后先去，先真系去试啦。 我真系唔知啦。睇下佢，你之前唔系话有另一间美食沙格开嘛？分翻啲人， 系啊系啊， 分翻啲人流出去。 系啊系啊，咁但系嗰间好似都未开，好似暑假先开。 暑假差唔多啦，咪就系几个月之后。okay, 等下啦，等下啦。 系啦。 其實真係想試嘅，你搞到咁樣，即係有啲吸引，有啲興趣。 唔係，我覺得你如果係好夜去，就應該好夜去應該會試到。 我好早去咯，但係聽嗰啲人係好早都已經 排。係啊，我好夜去係大機會。 嚇！我聽朝一早起身去先。 我去試下先。OK， 係咁咧，有一樣新聞咧，可能即係我哋住喺。即係多唔多嘅香港人咧，都係會有啲 收啲風啦、 OK， 咁咧，大家知道咧，多唔多咧，好多地段咧，都係李嘉誠有染指嘅，係咪？ 哈柏分好多， 哈柏分好多啊！ 但係他其實都好多， 係啊係啊， 我都知唔出邊度咯，但係總之就好多。 咁佢嗰啲咧好狗嘅，即係佢起完之後咧就賣咗出去嘅，即係個盤賣咗出去嘅，咁即係唔係賣俾啲？個體户啊，我知即係 即係賣咗個成棟嘢， 係啊係啊， 或者成個 complex 出去，俾其他 即係其他發展商又好咩都好啦。OK， 咁 North York 啊 ，Leslie 嗰度又係勁大笪地啦， 係 嗰度真係好鬼大笪，我都黐線啦。咁所以咧就即係大家即係住喺香港，唔係 sorry， 香港人實知噶啦，實知李嘉誠啦。 係即係喺嚟到多倫多呢邊都嚇。都避唔到呢個李氏嘅， 咁佢 李氏嘅威力， 佢啲樓咧就好渣嘅，所以大家唔好。咁咧，近排咧就啊，大家都知綁巴啲嘢，我哋唔知 早排破產， 我哋唔知用過幾多集去講， 係啦， 講綁。 由佢之前破產到而家，係 啊，有幾？ 喂，其實近排又有另一間公司破產喎， 係咩公司？ 老牌嘅吉他公司 Gibson 啊， 係咩？ 係啊。Gibson 早排係即係已經申請咗破產㗎啦。 點解啊？ 咁就因為其實就大方向嚟講咧，其實呢個年代真係比起以前就少啲人彈吉他嘅， 係 真係嘅呢個就好多吉他公司而家都係 struggle 緊嘅，但係好多就轉型啦。除咗做吉他，佢都做即係電子產品啊，電子即係音樂嘅電子產品，即係啲。啊，喇叭啊 ，mixer 啊，其他音樂嘅，即係而家電子音樂好盛行咧，就開始多啲嗰啲儀器啊，咁出嗰啲，咁就跟貼翻個潮流啦，咁樣。咁吉他當然都有嘅，咁就係嗰度賺到啲錢咧，就翻去就繼續整吉他。係 係係。 咁 Gibson 咧就都有行呢啲方向嘅，但係佢哋就冇咁成功啦，咁樣咁就。 咁喂，咁你有冇 Gibson 啊？ 我梗係冇，哇，好貴啊！支 Gibson 幾錢啊？ 幾千蚊支啊，正常嘅。 幾千蚊加支啊？ 加支啊，係啊。 哇，咁貴嘅。 因為佢全部都係人手喺美國度做噶嘛。 哦。 佢啲人工貴啊嘛，所以啲人其實。 喂，咁而家咪炒到好貴咯？ 其實唔係嘅 ，Gibson 係不嬲都係。不嬲都 overprice 嘅， 咁但係佢破產咯。哦 ，OK。 佢破產，佢唔係停工，只不過佢係再重整佢啲債務。 哦， 跟住之後係啦， 即 係佢 玩啫。 理論上係繼續運作嘅，只不過佢真係冇乜流動資金啦，咁就還唔到債，咁就要重整債務。 OK。 咁就呢個係其中一個破產嘅方法。咁破產有好多種嘅，其實就唔係淨係破產就等於破產。 即係佢玩啫。 就好多種嘅，咁即係都係數字遊戲啦。咁啲錢都要還嘅，只不過係睇下點。咁還嘅啫，就算佢賣曬而家買之前買落嗰啲公司，佢都夠錢還嘅。只不過睇下佢想點做嘅啫。咁但係其實係都係一個咩嘅，都係即係對於即係我哋啲音樂人嚟講，都係一個 milestone 嚟，即係唔係 milestone， 但係一個即係一個點講咧？一個時代嘅某一個 時代嘅終結， 時代嘅一個轉捩點啦，咁樣。咁如果 Gibson 呢間咁老牌公司都 跪低嘅話，即係假設佢過唔到呢一關嘅話，其實都係即係好誒，對於吉他呢一個嘅音樂嘅嘅誒，即係玩吉他呢班人嚟講，我哋呢班人嚟講係真係誒，即係都係經歷過一個咁樣嘅誒時代轉變嘅咁樣，即係都見證住，即係可以話親眼見證住吉他呢樣樂器嘅，即係不斷嘅去。越少人玩啊，不斷咁樣去慢慢去 fade out 啊咁樣，咁所以其實有咁講，即係撐 Gibson 要撐自己。 喂，好貴喎、啊！ 其實係即係你去到嗰個位，其實真係咁講，因為當吉他即係 Gibson 佢唔單止係一間吉他公司，佢仲係一個嘅 象徵 嚟嘅，佢象徵住一代人甚至幾代人玩吉他嘅精神。如果佢呢一個精神都冇咗嘅話咧，好多人都會因為咁樣而氣餒嘅。 OK， 所以系咯，但系佢啲吉他真系超贵，真系唔系讲笑，佢系正正常常最普通嘅一支吉他都过千，你真系好难去帮到佢手。 系，我真系唔知咁贵，因为我 超贵啊！ 啲 friend 系 Gibson 系真系唔知点解咁多咁出名嘅吉他手系好多都会用 Gibson 嘅，咁所以其实。玩吉他的人是冇可能不知道的，因為你見你中意親嗰啲吉他手，十個有五個都是用 Gibson 的 OK， 咁但係正正因為咁樣，佢好多睇到明星效應咧，都是明星開始即係冇乜太，即係明星越嚟越少的時候咧，或者佢哋越嚟越不用 Gibson 的時候咧 ，Gibson 就真係冇乜客源啦，已經。咁所以即係都係一個時代終結。咁講翻咩咧？講翻 Bombardier 啦。 係 Bombardier 咧就冇 Gibson 咁呢個 prestigious。 係啦，Gibson 都係一個即係、就是、一個高級嘅象徵。即係、就是、玩吉他，你好多時你就係儲錢買支 Gibson， 或者你係即係死慳死抵咁樣，但係。Bombardier 就是這個的、 啊、我想也算是一些、我覺得 Bombardier 有少許韓國車是那為什麼呢、就是、那韓國車呢就我這個是一個很客觀的評論、okay? 韓國車是沒有日本車那麼好的、okay? 是啊喂當然啦 是啊那呢那但是呢也都有也都是買即不是沒有人買韓國車的、那為什麼買韓國車的原因是因為呢韓國車咧，佢哋嘅裝備咧，即係以一個同一個價位嘅日本車嚟講咧，佢哋裝備比日本車多嘅。 嗯 ，OK， 咁即係咁咧，有啲人咧會覺得，喂，咁我可以抵買啲，我多啲裝備喎，係嘛？咁 Bombardier 咧，佢嘅商務客機，都係走呢條路線嘅。 係 ，OK， 咁嗱，最出名咧係咩商務客機咧？其實很多人會答過的，咁但係我發覺原來 Johnny 竟然未答過啦。OK， 我真係冇，係咩啊？ 咁咧， 你嗰、那個 嗱， 你講邊一個？講緊螺旋槳嗰、那個。 嗱、如果大家有留意喺呢個多倫多島啊，即係嗰個 BV 咩 ？Billy Bishop，Billy Bishop 啊，嗰個機場咧就好多螺旋槳機升降嘅。 嗯， 咁螺旋槳機唔係講。你喺 機頭嗰度， 唔係 Button Vivo， 唔係 Markup 嗰個。 嗱，咦？你咁講嘅，其實我真係答過喎。 即係我揸過添啦。 但係係啦，但係就唔係呢啲，唔係 Bombardier 呢只，就係普通小型飛機嗰啲。係 啊。 咁嗰啲我又真係答過嘅。 係啊，我有一集講過飛過㗎。係。咁咧係啊，咁嗰個 Iron 嗰度咧就有螺，成日見到啲螺旋槳好長啊，好似條香腸咁啊，臘腸機。係。咁咧就 羊腸。 系，继续就升降噶嘛吓，咁嗰啲咧就系 Bombardier， 以前咧就叫 Dash 8，OK， 咁以前叫 Dash 8，因为咧以前系一间公司，咁 Bombardier 就买起咗嗰间公司，咁就转咗名啦，OK， 咁嗰间公司咧就唔系 sorry， 咁咧而家咧就叫 Q Series 啦， 系 ，OK， 咁佢会。咩 Q 二百 Q 三 啊 乜 Q 啊咁啊 Q 四百咁佢即係呢啲好似係唔同款即係新款，我最新叫 Q 四百啦咁啊 OK 咁嗱呢螺旋槳機，你覺得佢呢啲螺旋槳機咧，同你坐過嗰啲小型飛機有咩分別？ 有咩分別？ 係啊， 唔大架啲咯，有咩分別啊？ 大家都係螺旋槳係咪？ 係大家都係螺旋槳。 咁你覺得佢引擎有冇分別咧？ 引擎有冇分別啊？ 係啦， 咁一定係 輸出勁啲嘅。 即係你覺得係大細嘅分別？ 我覺得即係你出力你都出得唔同啲啦， 咩叫出力出得不同？ 即係你要夠力 啲一架細啲， 你係咯，你要夠力起到成架機喎， 係咪？即係你覺得只有大細嘅分別係咪？ 哦，係啊，仲有 咁咧？其實咧， 佢結構都有分 別。其實咧，係兩個唔同引擎嚟嘅。 係 OK， 咁點解咧？就係、是、你去小型飛機嗰啲咧，那個引擎咧，其實係、那個引擎係同架車嘅引擎個運作原理一樣嘅。 嗯哼。 OK， 咁你知唔知車引擎點啊？ 車引擎攞個 cylinder 泵啲 gas 入去， 咁啊整爆佢， 整爆佢咁推 咯，推係啦。OK， 咁但係咧呢個 Q series 或者呢啲叫做 turbo prop 啊， 嗯 嘅螺旋槳機咧，佢係點樣屈咧？就係、是、以一個噴射引擎。 OK。 咁噴射引擎，你以為喂噴射引擎個原理點啊？梗係向後吹氣，即係會向後放屁，咁就呢個人向前啦，係咪拱上去啦？係咪？咁呢個 turbo prop 嘅設計咧，就唔係咁嘅。 嗯， 佢就係攞嗰個噴氣。咁其實噴射引擎咧，其實都係去攞啲油，跟住點著佢，跟爆。 嗯， 咁就噴啲氣，咁噴啲氣咧就向後轉個渦輪，咁就攞個渦輪去轉翻前邊嗰個葉，去吸啲氣入去渦輪。 OK， 咁就向後噴啲氣，好熱好快嘅氣，咁就喐啊。咁咧，但係呢個 turbo prop 咧，螺旋槳咧，就係、是、將佢所有向後噴嘅動能咧， mm-hmm. 就去轉個螺旋槳。 OK， 咁螺旋槳就好似開風扇咁啊嘛，係咪？咁你想象下個風扇唔係向前吹，係向後吹。係。咁飛機咪向前飛咯。 OK， 係咪？咁所以咧係即係唔止係大細嘅分別。 OK， 結構上係都有分別嘅。 OK， 係咪？咁呢啲飛機咧，最多係咩航空公司買 WestJet？ 嗯， 飛 New York 係， 或者飛第二啲地方。咁咧就好慳油嘅， 係 ，OK， 所以咧你見好多航空公司都買啦，咁你亦都見勁多啲 Dash A 啦。另外一架機咧就同埋咧都 OK 舒服嘅， 嗯 ，OK， 咁佢相比其他咧，其實亦都幾平，同埋佢慳油。 舒服即係點啊？即係佢坐得舒服，定係佢架機夠穩定定係點樣？ 兩樣都係㗎。 即係佢架機冇咁咩嘅， 即係你以為哦螺旋槳機咁細架肯定啦咁樣，但係佢其實都幾穩定嘅。 即係如果喺啲惡劣天氣嗰度啊，氣流嗰啲咧， 都 OK 嘅， 都 OK 嘅。即係比起其他客機，佢係穩定啲嘅。 舒服啦，係舒服啲啦。 OK OK。 咁其實最緊要唔係你舒服，最緊要係佢慳油。對航空公司 係咁當然。 咁呢個係佢即係佢慳油。咁另外一隻咧叫 CRJ 啦 ，OK。咁 CRJ 咧。 是就是咧，亦都世界上很多航空公司咧就買嚟去飛啲短途機嘅。 嗯， 咁佢係飛60至100人啦。 係 嘅機人啊，之前嘅 Dash 8係之前嘅 Dash A 咧就係幾人啫。OK， 嗯， 咁咧，我仲好搞笑啊！那個 Dash A 咧係有長有短嘅。係，我試過飛過最短嘅咧係好似個又唔到小巴咁離譜。 小巴。 又唔係即係未到小巴咁離譜，但係 巴士咧， 但係 大巴 細過一架 TTC 嘅載嘅人，可能差唔係其實 TTC 載即係唔契 OK OK， 即係你會載人嘅 TTC 巴士肯定載得多過載得多過 OK OK， 即係因為 TTC 可以企啊嘛 ，TTC 係可以裝到好多人嘅， 係啊係啊，咁嗱唔係嗰啲巴士即係我哋即係以前香港咧，你去學校出 trip 咧， 嗯， 咪有啲巴士出去咁樣嘅， 係啊，校巴， 即係可能廿零卅個咁呢啲 Dash 8咧，最細嗰架咧， 嗯， 坐落去咧，即係以為巴士嚟嘅，咁嘅 feel 嘅。 OK OK， 好過癮嘅。 OK OK， 飛去邊啊？飛咁少人。 嗱，呢啲咧多數 飛得幾遠啊？ 都飛得幾遠嘅，其實都飛得幾遠嘅，但係即係佢呢啲咁嘅細機咧係飛，譬如你飛去 Montreal 啦，咁 Montreal 譬如去啲好遠嘅地方 ，OK， 即係啲 mining town 多數係，咁咧飛過去咧就係呢啲機嘅 ，OK，OK，OK， 但係嗰啲其實有咁講咧，北美都仲係北美嘅廉航 仲係未去到好似歐洲， 北美邊有棉房㗎？ 係冇咯，咪就係話，即係你就算去到有呢啲咁樣嘅 technology 都好，你仲係未去到好似歐洲嘅嗰一隻咁樣嘅嗰咁嘅規模嘅棉房， 嗯， 即係你仲未可以做到好平咁樣有一個地方。其實北 in general 嚟講，北美你 traveling 係好貴嘅。 系啊，尤其飛機。 系，就算唔係飛機，你就算冇任何交通工具嚟講，都係貴嘅。即係無論你講巴士，其實你喺呢度，你由呢度飛去 Montreal，或者搭呢度多唔多搭巴士去 Montreal？ 嗯，幾錢？ 呢個距離嘅巴士錢，其實都係已經夠你喺歐洲搭程短程嘅飛機咯。由英國去法國。 你知唔知歐洲嗰啲巴士平到黐線？ 巴士平，飛機都平， 是啊， 即係你喺呢度搭一程巴士嘅價錢，喺歐洲係搭一程飛機， 係啊， 係咁誇張。 火車唔使諗啊，火車貴好黐線。 即係誇張，唔係講緊歐洲幾平，而喺呢度幾貴。當然歐洲嗰邊都平，但係呢度係真係係咯，你來回一程啲如果係貴嗰，即係如果係勁繁忙嗰段時間咧，一程巴士都可以要$80到一程。 唔係佢飛機又唔同，飛機密佢人口密度太低咧，跟住佢要貴啲嚟回翻本啊。 係啊，但係歐洲嚟講咧係咩噶嘛？你$80，你其實$40+你已經可以飛到一程飛機啦。 係啊，我睇嗰啲。即係你搭巴士咧，開$10我哋去第二個國家好 Q 遠。 係啊， 油費都唔止啦。係 啊。 OK， 即係我去 Montreal 最平係揸車嘅。 嗯。 但係喺歐洲你咁樣係好難想象。 係。 OK，anyway， 又話就係得你揸近六個幾鐘咁樣。係 啊。 你嗰度都咩啦？你嗰度自己，你對於自己，你成本擺咗落自己度啦，就唔係用嚟，即係你反而搭巴士嗰啲都可以唞下咁樣。 係啊，係啊，係。不過有時候太貴，所以CLJ series 咧就周圍都有用啦，咁一樣啦，都係即係舒服啦，慳油啦，咁所以咧亦都好多公司去買啦。咁咧咁咧其實咧，Bombardier 咧唔止呢個 小型飛機， 商務飛機嘅私人飛機咧，亦都好出名嘅。咁最出名係咩咧？叫 Learjet。 OK。 OK。咁咧，呢個 Learjet 咧就係小型飛機嚟講，佢哋係數一數二嘅。 嗯。 OK。咁 Bombardier 有一樣嘢係做得幾好，就係 呢啲都唔算係真係我哋平時想象嗰啲小型飛機嚟嘅。即係小型飛機，我自己想象 私人飛機 係咯，私人飛機，我自己想象嗰啲私人飛機係。可能四個位咁樣嗰啲，跟住兩個位置四個位咁樣，有個機師坐喺你隔離咁樣，咁你就一齊飛。 呢個七個位 啦。係呢啲就係、是、即中間係有個有個箱啊，跟住之後有啲凳啊，有人 serve 你飲呢個上品啊。 你仲要擺茶古池都得嘅。 嗰啲係咯，嗰一隻咯，呢只就係呢一隻就係。係 啊係啊，咁呢一隻係即數一數二嘅，咁都飛得。 即係有錢人嘅飛機。 是啊是啊是啊，咁都飛得幾快啊！佢都話差唔多接近音速嘅都可以， 係嘛？ 係啊係啊，呢個你知唔知叫 mark 嘅 ？mark 係一個音速， 一個音速係啊係啊，音速嘅一倍。 係 咁咧，但係佢因為呢啲咁樣嘅私人飛機咧，個 profit margin 係高嘅，但係唔係賣得咁多架啊嘛。 係啊 係 啊， 係咪咁佢？即係點都要嚇，點都要賣啲商務飛機嘅。咁同埋佢有時係租添嘅，有時係即係租出去俾人咁樣嘅。咁嗰啲亦都即係賺錢啦，係咪？係。咁 C series 最大鑊咧，呢個係其實係點解Bombardier而家要搞到賣地？ 係各地 各地。各地賠款嘅 C series 不平等條約， 不平等條約係啦。咁 C series 咧就傾盡嚇十幾年嘅研究啦，傾盡全公司之力咧去研發大陸會叫打造。 係點解咁難咧？但係即點解要嘥咁多資源先至整到一架呢個 size 嘅飛機？ 嗱，佢呢架飛機咧其實都係即係幾先進嘅，即係佢同好多即係咩787啊嗰啲啦一樣啦。 其實之前都講啊 ，C series 係 暫時嚟講係冇一架飛機，或者冇一間飛機公司係做呢一個 size。係 啦，呢個 size 但亦都咁先進 嘅。係啊，嘅飛機嘅。 係啦，咁其實咧，講真，如果佢係揾波音去做啊，揾 Airbus 去做啊，就好殺食嘅。但係因為佢係 Bombardier 嘅問題，咁咧就揾唔到單，揾唔夠單。 係 OK， 咁亦都唔係平。咁之前俾波音頂啫嘛，係咪？俾波音 太平， 俾波音玩啊！佢話佢 dumping 呢個擺明屈佢啦，佢都出交唔到貨，點 dumping 咧？係咪？即係邏輯上唔合理。 唔係咁，佢話佢出價太低啊嘛，就係。 咁但係佢唔係平啊嘛，呢個先問題啊嘛，人哋巴西機仲平過佢啊嘛。 但係咁佢呢一個。I guess 你又係嘅，係好難去係好難去界定，因為啲市場都係未有呢架咁樣嘅飛機。 係啊， 但係佢咩啊嘛？佢話佢低過成本價買啊嘛。 係 ，OK。 OK， 咁咪登平咯。 OK， 咁你值你喂大佬，你買嚿金嗰個金包入啲屎度，你都可以低過成本價買，咁有冇人買啊 ？OK，OK，OK。 Okay. Okay. Okay. You win。係 OK， 休息一陣先。好，翻嚟《風雲》第二節，我哋今集咧就講呢個 Bombardier 嘅墮落。 咁啊，頭先 Bombardier 之陨落。 喂，頭先好似冇乜點樣講到賣地嗰單嘢，咪講一講翻先。 OK， 其實就係、是downstream 嗰度嘅。係。咁即係 Bombardier 喺 downstream 附近有一個咩啦？有個 咪個廠啊？ 係啦，有個廠嘅，咁有塊地咁樣，咁就。嗰笪地其實就喺正呢一個嘅即 係 Dashiell Park， 係 Dashiell Park 嗰度啦。咁嗰度附近有咩啊？嗰度附近有即係有 Yodel 啦， 有地鐵站， 有 York University 啦，有附近亦都好多民居啊，好多消費者喺附近啦。咁所以其實嗰笪地咧係如果我嚟嚇，即係做起樓啊，做商業活動啊，起摩啊，其實係好黃金嘅地段嚟嘅。咁就好多人都投住一塊地嘅，咁建鋪 body 咧， 包括李嘉誠， 係啦，包括李嘉誠，所以點解頭先講李嘉誠？咁之前就鋪 body 就破產啦，咁佢哋就好急需要快啲有錢，咁啊還清佢啲債務咁啊成，咁咧就咁就買地啦。咁其中一個咧就係佢哋要買 downshill 呢一笪地，咁就招標，咁就李嘉誠嘅旗下間公司都去投標啦，咁樣。咁幾間公司都有去爭咁樣，咁最後咧其實就李嘉誠爭唔到嘅，最後就俾咗呢一個叫咩 PSP， Public Sector Pension Investment Board 咁樣，咁呢個就係、 公務員退休金局， 其實投資局咁樣之類嗰啲啦，總之就係即係幫公職務員俾退休金嗰啲，即係。幫公務員賺退休金嘅一個投資嘅公司咁樣啦， 一個 非牟利機構， 公營公司 係啦咁樣。咁佢就買一笪地，咁就唔知嚟做咩啦。咁就either 佢賣我佢租，或者佢即係做其他嘢咁。 佢暫時租俾 Bombardier 嘅， 即係又租翻俾 Bombardier。 暫時 OK 嚇 OK 咁係咯，咁就有塊咁嘅地，咁樣就即係就睇得到，其實而家 Bombardier 就開始即係。搲緊銀紙啊！ 邦巴爹咧就即係斬男噶啦， 開始即係嗰個廠其實整咩噶？ 嗰個廠咧就最主要係整 Dash 8嘅，或者 CRJ 嘅。有冇砌 C series 咧？呢個就唔係好記得，但係即係佢本嚟砌飛機啦，即係將唔同即係啲飛機其實都係。都係好砌 Mac 咁嘅啫，咁即係唔同。 喺其他地方砌好曬啲 part。 係啦，咁啊冚佢一齊，係啦，咁所以 做好多嘢整嘅，其實冚完架飛機，噴油啊。 係咁啊，唔係佢嗰個廠咧就冚同埋噴油乜鬼就，即係嗰個廠係完成 finishing 啊，係啊 finishing。 即係嗰個廠一出嚟就係可以飛㗎。係 啦，咁就交貨，所以點解 downshill 咪有機場嘅？ 係。 咁佢周不時係個試機嘅。係啊，有冇見過啊？ 哦，有冇見過試機？冇留意到，好似有啲印象。 係啊係啊 ，OK， 咁其實係你喺一個咁 prime location 做啲咁嘅嘢咧，對翻工嘅人嚟講就好過癮嘅，因為就近。 係。 咁但係其實即係對間公司嚟講就 其實係咯，嗰個地段係可以 可以賺到更多錢嘅。 係啊 係 啊， 即係你呢啲咁樣嘅整飛機試飛機，你可以喺好多嚇、啊、即係貪仔啊遠啲嘅地方做，其實都冇問題嘅。 係啊， 但係你反而喺個多倫多即係方嘅核心地段咁樣。 嗰度唔係方嚟嘅， 差唔多近方啦。 嗰度係。 仲嗰度仲係 North York。 Townsville 以南啊。 嚇？ 係啊。 OK OK OK OK， 你話係啊啦。咩下？你過咗 Steel 就係方，但係 佢有金北嘅咩？ 未，我唔知佢過咗 Steel 未啦。 OK， 但係係嗰堆嘅啦，你咩啊嘛 ？Downshill 係咯。Anyway， 咁樣就係、是、即係呢個咁樣咁，即係多人都算係。 sorry， 係 Evan Rowe 同四零一咧。 OK， Downshill 帕爾華。 係 OK， 咁你冇理由呢個係 North York 啩？ 呢個係 North York，Shepherd 爾華啊，大佬。 OK OK OK anyway 係啦，咁樣就即係黃金地段兩個、啊highway 的即 intersection 咁樣，四零一同埋 Elm Road， 咁即係係咩嘅喎？呢、這個地段係咩嘅喎？係好值錢嘅喎。 係啊， 咁所以即係可能歷史原因啦。咁本身蓬勃地開嗰度起咗廠， 係歷史原因完全。 咁所以佢買呢個地就好搶手咯。 嗯嗯嗯， 係、嗯。咁其實所以唔知道，因為呢一個 PSP 其實都係咩嘅嘛，都係要。向投資者交代噶嘛，投資者即係 向政府交代， 即係向政府交代咁咯。咁所以萬一可能如果佢遲啲就唔知道會唔會繼續租俾 Bombardier 啦，咁 Bombardier 就可能要搬啦。但係亦都有啲壓力嘅，因為嗰度好多人翻工啊嘛，即係你有工嘅話就有壓力要留住嗰啲工啦。 嗰啲嗱 Bombardier 工會咧就好惡嘅， 係 即係所以即係。不過我覺得其實如果個政府機構買咗咧，就比較好啲嘅。 嗯， 即係對個社會嘅影響。 即係係咯係咯 ，at least 如果係李嘉誠買咗嘅話，諗都唔使諗拆咗佢起樓咁樣，咁就全部人冇翻冇工翻咁樣。咁對於當然對於呢班人佢哋工作係好大影響啦。但係其實同時間你唔好唔記得，其實都創造好多就業機會嘅。如果你嗰度起樓起摩嘅話。 暫時就有機會 係啦，咁所以即將個工種唔同咗咯，將呢個嘅嚇 skill worker、skill labour 就轉做呢一個服務性行業咁樣咯 ，basically 係啊。咁但係佢點都收㗎啦，即係 Bombardier， 因為佢 C series 係賣咗俾 Airbus 嘅， 係 OK， 嗯， 即係佢咁啊嘔心一血嘅傑作，跟住就賣俾 Airbus 咁多年嘅呢、這個嚇。啊科研的傑作出 嚟，係啦，係啦，所以 Bombardier 咧就一定會吸引嘅。 嗯， 咁就佢就即係其實佢呢個對公司嘅決定係好啱嘅。我哋之前咪叫佢收皮嘅， 係啊，但係其實係咯，即係佢去到呢個位置，講真，佢其實你唔做呢啲嘢，你有咩好做啫？即係你唔去做呢啲咁樣嘅呢啲 move， 你唔搞啲咁嘅嘢，你根本冇錢去繼續營運落去。咁所以其實呢啲係即係你冇辦法之中係最後一步噶啦，咁就係 係咯。咁咧，佢即係佢一賣咗地咧，咁個股價升咗，其實都升咗 1.8%， 其實都好少。但係即係至少係啲人 有啲起信啦， 支持啦，係啊，起信啦。咁佢賣即係賣呢啲賣，佢就係賣呢啲私人飛機啊，賣啲細啲嘅飛機啊嚟 keep 住。即 我吊緊條命嘅，其實講真 的，係咪吊緊條命咧？我又唔知喎，因為 佢仲有大筆債務未清， 係啊係啊， 佢買一笪地叫做幫到啲啦，咁但係佢都仲要，佢仲有好多咩咁。 咁啊係嘅，你都咁講 嘅。即係佢仲佢一日未還車債，佢一日都條氣都係仲係要吊住。 咁佢啲火車，佢啲火車就 喂火車唔好提啦，真 係。唔係即係佢喺歐洲嗰啲 O K 嘅，但係佢喺美洲嗰啲唔知佢咁鬼樣衰，唔知。 唔係咁歐洲咩啊嘛？歐洲佢哋要求高啊嘛。 咁啊，即係佢俾心機做。 佢係咯，佢有 competition 啊嘛。 O K O K。 你歐洲你唔揀啲，你唔揀你Bombardier，你好多其他嘢揀。 係啊。 咁所以佢哋咪即係精益求精咯。 係啊，咁但係美洲嗰啲垃圾。 美洲你根本上你唔揀Bombardier，你揀啲咩？其實係可以揀翻歐洲嗰啲嘅。 不過係貴啲嘅， 係貴啲，但係亦都唔係冇發生過嘅。之前我都講過啦，即係 Metro 咩係咪 Metro 咧？法國佬啊 ，Metro 咧揀法國佬係已經買咗噶啦，定唔知點樣噶啦？但係就即係。主要仍然是即係佢話，如果 Bombardier 搣唔到 deadline 嘅話，佢就會去轉去買法國公司嘅火車咁樣。 你知我去 Montreal 啊，跟住搭啲地鐵咧，係 Bombatic 同埋嗰間法國佬嘅 Elstrom 一齊整嘅。 嗯，呢度係咯，我其實嗰啲火車喺邊度整噶 ？Bombatic 啲火車啲地鐵 係啲地鐵， 咪 North Bay 咯 ，North Bay 即 係芬達Bay 咯。 O K， 都咁遠嘅， 我睇我都唔知點解咁。 點解唔咩？即係你嗰度你咁多，其實嗰間廠係咪咩有啲咩問題？點解佢成日都佢其實佢話delay 嗰陣咧，佢成日啲解釋都話自己係有啲咩唔知咩 production 有啲咩問題。 嗱咁樣嘅其實咧， 喂，其實點解唔搬翻嚟多倫多啫？搬翻單船， 即係個問題就係咧，你搬到咁遠咧，嗰啲 rec 嘅人咧係唔會去嘅。係 啊， 呢個先係問題。 喂，你其實你將你唔要而家個飛機廠，你將佢轉做嚇整火車咁， 咁係賺錢嘅 喎。係咯，喂，其實可能仲好添啊！你更加多人才去幫你做嘢， 佢啲 transport， 佢啲 transport 係絕對賺錢嘅飛機。 係咯，加埋你運費，你又唔使咁多啦。你本身你多人都整好，即刻 係 俾天師用， 係 即係你搬去隔離咁 downstream station 啦。唔係改名，而家叫 Shepherd West。 唔係有個廠噶嘛嗰度 downstream 嗰度係有個廠噶嘛。 有咩 TDC 廠？ 係啊 ，OK 係。 Evan Road 嗰度有個廠仔㗎， 即係維修 ，OK 係啊係啊係啊，好似係好似。Davisville 都有個。 係啊 ，Davisville 都有個，我去過添啊。 係咯，咁誒，其實係可以咁搞喎，唔知點樣點啊。不過你有講啦，你嗰班整飛機嗰班無端端叫整火車，佢都唔會。 唔係，但係飛機嗰班要 cut 嘅，因為佢賣咗 C Series。 嗯， 咁飛機嗰班整唔到火車嘅， 不如咁啦，不如咁，即係奉勸下爸爸嚟，不如即係你賣逐啲逐啲咁賣，咁啲人逐啲逐啲咁炒，咁你唔使嚇咁突然啊嘛，咁你慢慢慢慢咁炒，炒曬啲人啦，咁就將佢整做變咗一個嚇火車廠或者地鐵廠，咁慢慢跟住再請翻多啲嚇。即係嚇專業人士啊， 但係我覺得最賺錢都係賣地。 不如放翻人哋改做地產，改做賣地產。喂，你唔好賣而家塊地，你儲多啲地，你囤地咁樣，跟住到啦，提 囤地磅。 係啦，少遲啲大陸人推高曬樓價咧，就賣曬佢。 唔一定大陸人㗎，嗰度猶太區嚟嗰度。 喂，咁大陸人周圍買樓㗎啦。 我知，但係嗰度猶太區。 總之就佢哋會推高啲樓價，推高曬樓價咧就。買啲地去起樓，或者自己起埋樓，做埋發展商，係咪先？咁啊賺錢啦！ 賺錢過整飛機。 喂，地鐵站上蓋有一諗啊，你知啊？真係 整埋地鐵俾你啊！ 係啊，喂，一條龍服務，你整埋你地嗱有塊地，你起地鐵站，地鐵站上蓋起樓，跟住地鐵站下面咧就起地鐵。哇！喂，一條龍服務搞掂曬。 O K， 啲人又可以翻工，又可以住。 係啦，喂，搞真搞掂曬衣食住行。 O K， 你知唔知 Samsung 啊、土坦真系做啲咁嘅嘢 ？Samsung 系咩嘅 ？Samsung 系一间即系乜嘢都掂噶嘛。 系啊， 我个 friend 佢 pharmacy 毕业，佢就话 佢翻去 Samsung 做。 佢话佢翻去 Samsung 做，吓佢 Samsung 会请 pharmacy 咩？佢话哦系啊，有科研嘅， 有药制药嘅， 就制药啊，有科研嘅 department 嘅。 哇，好压抑噶，跳楼啊！ 我唔知佢啊，佢好似冇做啦。 吓， 佢好似 up 下啫，即系佢话见啫。但系系咯，即系佢系好多呢咁嘅公司嘅。 系啊，咁Bombardier肯定冇呢啲愿景嘅，不过 佢哋觉得自己就系整，就系为人民服务。 系啊，不过唔好搞咁多嘢嘛，即系之前想整个 C series， 跟住又收皮。 唔系，如果有个有远见、有个有野心嘅 CEO 去帮佢做呢啲嘢咧，我觉得系有得搞嘅。 佢之前太大野心，整个 C series 出嚟。 不过就咁嗰啲就吓，即系。時地人唔夾啫， 咁啊係，即係又俾人玩啦， 係咯，又俾人玩啦。喂，其實買咗俾 Airbus， 而家可能 Airbus 都搞得有聲有色㗎，好難講。 我好肯定佢搞得有聲有色， 係咯， 係啦。 咁你係即係唔夾啫，講真。 係啦，佢 Airbus 咧，其實都抽埋綁巴地玩嘅， 嗯。 但係好似就係即係主要個權就俾 Airbus 啦。咁佢叫咩咧 ？A2XX，OK， 即係 A3XX。 O K， 即系 A 二乜乜咁样， 系 A 二乜乜。 O K O K， 咁系啦。佢嗱佢之前嗰啲细机仔咧就好多吓，即系唔同地方又买啦。跟住美国啱啱又订咗一扎嘅 C R J 啦。咁所以即系呢啲一切嘅利好消息咧，就 就啊， 你而家財經分析啦， 係啊，咁咧就對 Bombardier 咧就有啲好轉嘅，咁但係咧呢個好搞笑地咧， 係 佢哋嘅莫斯科 係 office 咧就俾啲。被政府 raid 啊， 系， 我 send 咗张相俾你啦， 系啊， 哇，超恐怖啊！嗰啲莫斯科差佬点样去， 啊、 即系 raid 人，即系你谂下，即系喺加拿大嗰啲差佬去 raid 啲公司系，我成 即系踩场，即系 西装吓，系啊系 啊， 踩场 即系查牌咁样， 查牌啦，调查啦， 调查啦，系啦系啦， 咁喺北美洲喺加拿大啦，咁就点样查牌咧？就系、是。一紮著西裝嘅友啊，跟住加可能幾個，可能三四個有槍嘅警察，普通警察，即純粹係去我維持秩序咁樣啫。咁但係咧，呢、這個莫斯科點樣查牌咧？就嗰班真係攞 AK 啊， 塊軍佬。就咁噶啦，喂，俄佬系咁噶啦， 俄佬呢个好黐线，真系战斗民族。 系啊，喂，佢冇手枪噶嘛， 冇手枪， 个个警察带 手枪咪 AK 咯， 个个警察带 AK 噶嘛。佢哋 系啊，咁就查佢咩咧？咁就怀疑啊。懷疑佢貪污、利益輸送。 OK， 咁誒呢啲嘢咁咩嘅咁 權力鬥爭啦，都係 似曾相識嘅。 係啊，即係話都係貪污，其實都係即係冇咩其他嘢入嚟啫。 唔好告我誹謗啊！但係 TTC 同呢個政府多倫多政府、Ontario 政府嚇、啊、有幾多利益輸送咧？咁我唔可以話冇啦。OK。 是的，即是他背后一定是有一点即是有些台底交易的，是有些就算不是利益输送都是有些 hidden deal 是我们不知道的， 是 的，因为 很大机会有 OK 不会没有，一定是有 的。那说真的又被人告诽谤， 不是诽谤，其实这些是公开的秘密啦， 是啊， 真的，我不说，即 transportation 我自己就不是 expert 了、但是去到药，如果去药厂呢、其實政府是跟藥廠有 hidden deal 的，是說、如果你、不知道怎樣這個價錢賣給我，我就不知道怎樣給不知道什麼利益你、tax credit、有成啱的東西那些、所以其實是有這些在背後呢是、幫其實政府其實去到最後他都是想將自己的、那個成本 減到最低、 減到最低，就是最少錢的方法去拿到最多的product 翻嚟咁樣啦，你當咁，咁即係你買藥係如是啦，咁你即係同買地鐵嗰啲一樣噶、你係唔知點樣由我嚇、保佑你哋萬世嚇、萬壽無疆， 啊、 最緊要你哋平間紙買俾我得啦，咁好、多呢啲嘢噶咁樣，咁去到最後咪最嚇、即係你間平間紙，咁佢哋又唔係又冇俾心，冇有俾心機整啊，咁樣去到最後佢又。即係啲貨又參差啊，啲 deadline 又 delay 又 delay 啊，咁其實好多時都係因為啲原因啫嘛，講真。 係啦，咁所以咧就即係可能唔知得罪咗邊個啊 ，Bombardier 啊，冇請唔知邊個官員。 咁係咯，係。即係喺俄羅斯咁樣就更加嚴重啦，即係你呢啲 好大鑊嘅呢啲係。 呢啲你冇咩嚇？或者可能 冇做， 可能就係冇做， 純粹冇做， 識做咯，即係 識做， 肯冇請人飲 vodka 啊，即係冇請個官，唔知邊個官員啊，冇呢啲咁樣嘅， 去見啲 應酬啊， 金絲帽， 可能真係啊，真係 唔出奇啊， 喂，咁你嚇即係外即係呢個嚇即係民主社會咁樣嘅嚇嘅公司。咁樣走入去呢個咁樣嘅 魚狼似虎 俄羅斯咁樣嚇，喂佢哋知道佢哋啲 custom 啊，佢哋唔識得嚇呢一個嚇嘅，即係嗰啲官僚啊嗰啲咁樣嘅嚇嗰啲待人接物啊點樣嗰啲即係佢哋嗰啲 custom 唔係好識啊咁樣咁去。他們不知道激怒了誰啊，不知道誰是大佬啊，就 吉他手唔知咩暴龙哥咁样，咁即系有啲咁样嘅嘢吓，诶、就吓搵、啊、上门咯咁样。 系啊，咁 即系都系呢啲咁样嘅嘢啦，系。 系啦， 唔需要太过执着呢啲嘢。 系啦， 但系就 唔系系玩你噶啦， 证明玩你嘅， 系啊， 所以你 唔识 做 吓， 跟你好恰。 好恰 啊！你都唔會咩恰恰咁啊恰波音啊！我覺得佢又唔係好咁恰波音嘅。 係啊， 係咪？ 係啊，喂，波音喎、 啊，係啊， 你算得咩 Bombardier 啫喎？ 係啊，咁所以係咯、我哋之前咪講過佢話俾波音去告嘅，咁係咯，咁 at the end 唔成事啦，咁竟然講掂數啊， 係 係咪？ 過得掂嘅呢啲唔會講掂嘅，商業世界。 咁我哋嗰時一開始 啫咩都係， 我哋嗰時一開始都話係會講掂數嘅，咁但係之前發覺原來未必會講掂數，咧 at the end 都係講掂嗰數咯。 唔會講唔掂啊，佢公司有談判專家噶嘛，佢哋有得。即係嚇，閂埋房門，你中意點傾都得啦。 因為佢賴到 F 十八咁樣。 嗯，係其實好多背後一啲 hidden deal 嘅，咁佢哋啲公司咁樣。 O K 嚇，咁啊係啦。我唔建議大家，我都係唔建議大家投資 Bombardier 嘅咁。 係。 O K。 放放 Gibson 啦，同埋 嚇， 放放 Gibson。 嗱，大家如果買揸玩吉他咧，就 買 Gibson， 每日買支 Gibson， 人手買支咁樣嚇，就大家開心係咪先？ 係啊 ，OK。 佢話放放 Gibson， 放撐 Gibson 撐自己 ，OK。 OK，OK。 我呢世都唔會買 嚇，係咪啊？ 係我呢世都唔買，我有其他吉他比較 好。OK， 但係人手買支嚇係咪先？而家即刻去落街嚇，揞個荷包出嚟幾千蚊啫 ，OK 嘅， 好平，幾千蚊， 好平啫 ，OK。好，系咁，今集嚟到呢度， 下一集再见， 拜拜。